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特别嘉宾黎小田。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啊，请啊作曲家黎小田大师上嚟倾下。 唔好咁讲，多谢你。 以前你上过几次啦， 陶导演，多谢。 哎呀，不敢不敢，你咧，你老哥系电影界、音乐界资深前辈。下个月电影资料馆有个香港童星大战， 系啊系， 听讲都有。你老哥几套吓、活泼可爱，50年前嘅港产片，你做神童捉贼王， 仲有一套、就叫做喺呢个百老汇中心，系唔使钱嗰啲咧，我攞到个资料、叫做《暴发户》，唐书璇小姐导演 嘅，系咩？ 吓、佢一年一个礼拜咧都有几套戏嘅。咁所以 唔使钱就系睇嘅， 其中有套客唔使钱噶。 咁你嗰阵时做童星吧？ 嗰唔系童星啦，嗰、个大个咗。 你大个咗啦，唐书璇嗰阵时就拍《十三不搭董夫人再见中国》。 系啦，之后嗰套。 哦，之后嗰套就叫《暴发户》。 暴发户系。 哦，咁而家佢大姐喺边处？ 我都谂唔到，应该唔喺香港。 唔喺香港嘅，住喺美国嘅。 我最记得嗰套戏咧，《暴发户》咧，个副导演咧。是啊，张淑萍。 哦，是啊。哦，咁啊。 佢都啱啱入行嗰阵时。 吓、咁啊，即係讲起电影呢，又点可以冇配乐呢？ 是啊。是啊， 即係电影嘅配乐有时啊，係电成为电影嘅灵魂。即係我自己最近学下嘢拍下戏，觉得真係你整就係影像呢，冇声呢，同埋配咗声呢，是死人同活人的分别。 咁都唔系嘅。 即係一做拍到戏一片段你当然系好好满意啦。但係你就系争嗰下吹口气吹口仙气个人呢当堂生。 咁有时有好多 art film 呢好少音乐㗎喎。 係 呀， 咁啊系。 都有。 咁嗰种特别效果。 咁佢有啲。 好似最近嗰套法国片攞最佳外语奖嘅奥斯卡嗰套。 即系默片。 爱呀，係咪即系讲嘅老人。 阿摩阿摩。 老人痴呆呀，话咪冇音乐囉。啊。 好少好少。 好少啲咁多。咁但係通常荷里活啊商业片都要 投入。要 啊，咪你睇戏有冇都特别留意？ 有啊，我好留意个音乐㗎。好留意个音乐。 咁嗱，我今晚就揀一两只。即係你风格唔同。嗱，我觉得电影配乐呢真係50年来名曲如林。嗱，我30年前差唔多睇呢套叫《非洲之旅》Out of Africa。碧麗宮你有冇睇过？ 呢个 Robert Redford 啊， 罗伯列夫梅丽史翠普讲呢对英国嘅男女呢喺殖民地肯雅呢系邂逅。咁当时。 但佢有老公㗎喎。 有老公。咁嗰个呢就罗伯列夫做一个浪子。揸架飞机呢就载梅丽史翠普呢上天。哇，睇落去个肯雅一片绿原啊。嗱，即系呢一段音乐咧，就系讲佢两个咧系飞上九天望落嚟啊嘅感觉，嗰种爱情浪漫浸润喺嗰种咧沉迷醉之中。 好啊，好啊，听下。 嗱呢种咧就有天长地久嘅感觉啦。咩叫天长地久？当然啊 ，Out of Africa 非洲之旅呢啲咧，你睇下咩叫动人嘅电影配乐啊！ 呢段配乐有少少你啲风格，前面个 prelude 前奏好长。 佢呢个咧系一个好大嘅 orchestra 嚟用啦，咁佢啲 string 啊嗰啲研究下好多啦，又有 horn 啦，有嗰啲 French horn 啦 ，horn 佢又唔系小喇叭，佢系嗰啲 French horn， 法国嘅 horn 啦，咁出嚟都好效果好好，但系咧。佢又唔係好有非洲嘅感覺啊！即係 冇啊，唔需要，因為講殖民地史呢對白人男女咧喺肯雅嘅浪漫史係同非洲嗰班土著完全冇關係嘅。 佢應該係主要係表達佢兩個嘅心情嘅心境，就反而唔係英國嗰個地方啊。 呢一段冇 啊啊， 係嘛？ 好嘢。 写得好冇， 好嘢！ 你话真系啲音乐本身，呢个戏本身咧，我唔觉得拍得特别出色。 呢个戏闷啲噶， 闷 嚟 嘅吓吓。嗰个英国导演薛梅波纳都死埋， 死咗咧。 系，但系咧音乐咧系 survive 得耐过嗰套戏，呢个系个例子。 嗯嗯， 系嘛？所以电影配乐几紧要 嘅。系啊，好紧要嘅。 吓，你老哥啊写音乐擅长啊，系悲剧。嗱，我睇你写《胭脂扣》啊，都唔错。 嗱，咁咧，我就帮你写咗你嗰个电影一段音乐啊。 多谢多谢，迟啲先一阵先讲。 好啊，咁啊， 你点？咪今次我请到你老哥出山，即系我好大嘅荣 幸。唔系 咁容易请得喐噶。 咁唔系，咁 我套戏我个古仔啊，吓， 因为 讲俾你听，难得你一听咧就话落答。 系啊，睇咗个剧本之后咧。咁就好 interesting， 即係好係亦都有反映到而家香港社會啊，又有愛情啊。咁你將幾段唔同嘅愛情呢嚟串埋一齊，都好好睇，幾好 嘅。多謝多謝啊！得啊，五十年重影嘅阿黎大師， 唔好咁講， 我都未曾做嘅，做曬。我唔知啊，我最驚係眼高手低，我希望做到最好咧。 咁啊唔係嘅，你拍咗最緊要呢剪片嗰阵时咧， 最重要 系好紧要。呢个剪片系一个好紧要嘅嘢。 因为咧拍电影本身咧，拍摄个 filming 咧，系好似去个街市嗰度买餸，将啲葱啊，将啲肉啊执翻嚟之后，系未曾开始。剪接嗰下先系落镬，系咪？ 系 煎、炒、煮、炸，再渗少少嘅酱油，调味品嗱，渗调味品最嗰下就系配乐啦。 嗯。 嘭炸一下嘢， 咁你仲有效果嘅，效果都好紧要， 效果嗰啲都好紧要。效果就系碟嘢拎上去嘅时候，揾嗰两粒葱花啊， 都好紧要， 都有效果嘅。 咁而家你呢套戏仲有一样好嘢，系现场收音嘅， 系啊，冇办法，我好嘢。而家港产片多数都要咁。 咁你啲对白多啊嘛，你啲对白好长噶嘛， 我尽量将佢浓缩噶啦， 系嘛。 系咪？因为而家啲人唔惯听对白。 咁啊，最紧要咧，到你拍咗之后，你顺片之后咧， 系啊， 你要写得剪。 系啊， 因为好多导演咧 唔写得， 拍完之后咧唔写得剪嘅，因为每一个镜头都系心血嚟噶嘛， 觉得系心血， 系心血嚟嘅，系嘛呢个。 咁啊系，呢啲系拍电影嗰啲主观嘅问题。 嗯嗯， 喂，你点样样唔写得到套戏都系得九十分钟，对唔住。 咁呢个系。香港你一定要做咁多场啦，咁你 even 外国电影都要剪到你就到系放映咁多场啊，呢个商业社会用，咁你可以自己剪翻个 director's cut 噶嘛？ 咁啊，我冇咁嘅地位。 唔系，咁你留翻一啲自己中意嘅片段啊，咁你可以做一个卖 DVD 都得嘅啫。 啊，呢啲嘢好多年之后啦。 唔系嘅， 咁啊拍电影系一个好有趣嘅经验， 因为几有趣， 完全唔同其他。 嗯， 你老哥嗰阵时都拍过几套啊？ 系啊， 啊， 即系其实。做导演系好辛苦嘅， 哇！辛苦到难以想象， 系真系好辛苦。 因为咧，你系成对凌天人啊，事无大小， 嗯， 你要有嗰个行政个才能， 嗯， 创作才能，临场执生嘅才能， 系啦，执生呢样嘢， 仲有啊，会计计数嘅才能，你要睇住同监制一齐睇住 睇住盘数， 唔好咧有钱就乱咁肥，仲有咧系处理一啲咧。办公室政治嘅才一定有啊，系咪啊？个 team 人有时呢个唔妥嗰、那个，或者明星之间互相唔顺超啊，咁你点样去 大家去順返和諧少少嘅。 咁你而家呢個戲應該都好啲啊， 又唔錯，咁樣好多得到好多熱心朋友支持，係嘛？其中一位當然係黎大師啊， 冇我啊，我係好 在商界啲朋友啊等等咁啊，即係但係咧令到我咧睇戲睇咁耐啊，我可以卒之有少少機會將啲心得咧嚟到應用下，不過真係。我盡量啦，成功 一樣嘢係呢個係你成功係有兩個唔同嘅角度去睇，有啲係觀眾嘅角度，有啲係老細嘅角度。老細就最緊要收到 票房 啦， 呢個好重要嘅， 呢個都幾重要嘅。但係有時你香港唔收，你可能第二度收啊，即係你最緊要咧就係有俾人一個 concept， 一個意念，係點樣嘅一部戲嚟嘅咧？ 冇辦法， 咁你想點咧？咁你要人哋要 understand 你， 而家已經唔到自己控制，老老實實係一命二命，等於任何創作作曲都係，係嘛？即係你一開筆之後開始，好一路開始落去，係咪？即係有啲神推鬼拱，有啲業力喺度咧。 呢個嗱，譬如呢個最近啲網民咧係大曬嘅，咁有一首歌係一個某台嘅電視劇主題歌咁。即係未播劇已經俾人鬧到，咁即係都唔知點解要咁鬧都咁緊要咧。咁你都要俾啲時間去消化，因為歌你慢慢俾人聽啊，消化咗歌詞啊、arrangement 啊、個唱法，點解佢咁唱，你要去 understand 好多好多個步驟，先至可以俾一個評語，唔可以咁容易俾。 電影音樂係好獨特嘅，我哋聽完頭先嗰隻好浪漫。翻嚟再介紹一隻，我覺得完全風格唔 同嘅 《網絡八比一九零三多強》。 笑傲江湖，光明頂。 去旅行，喉嚨最易唔舒服。 時間十一點二十二分，氣温攝氏29度，相對濕度84%。 大京都念慈庵蜜煉川貝枇杷膏便利裝，隨時舒緩喉嚨不適。 点先有靓身段？卜一卜先， 唔系占卜噃，而系要揾帝恩穴位火罐保健专家 Emily 拔罐一卜，促进血气循环，燃烧脂肪，配以均衡饮食，现有三天试做价，三日可拔走3至5磅，仲有退款保证添啊！咁一个疗程咪可以拔走好多磅？打3499-1662 book 时间啦！帝恩穴位火罐保健中心，详情可浏览 kinggrace.com， 预约电话3499-1662。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特别嘉宾黎小田， 讲到呢个配乐咧，希治阁嘅电影咧，几十年咧，默片嘅都冇得讲啦。早年咧黑白啊嗰啲戏都好多套好出色，但我印象最深刻嘅，我呢一 套啦，系嘛？ 系啊，哇！呢啲都系音乐嚟嘅，有啲人觉得唔同意嘅，系嘛？嗱，你听下咧，一开头个字幕啊，佢呢只电影配乐系点啊？系嘛？ 音乐 都好完美。 喂，譬如咁啦，如果你呢段音乐咧，你可以摆咗喺另外一套戏都得嘅。 系啊，得唔得？ 我觉得得。 即系你唔得 嘅。即系你可以摆咗喺大白鲨咧。嗰套戏嗰度咧，个前面嗰段啊，都好似嘅。 系啊， 可能大白鲨咧系后期啲啦，好多年啦，咁可能咧个编曲啊或者作曲嘅咧 唔同， 都系有学咗佢一啲嘢， 哦， 即系吸收咗佢有啲嘢， 即系受佢影响， 受佢影响个神秘感啊，嗰个紧张啊，一下一下落啊， 哇，真系！但呢套戏嘅个音色咧系非常之特别， 嗯， 吓、啊，但系佢个 pattern 就变化好少， 系。 啊！ 一陣變錯， 哇！呢啲先係天才。嗱，你一路做翻啲睇過嗰套《觸目驚心》嗰套黑白片嗰套《玉室殺人》 嗯， 再睇翻啲音樂，哇！完全係絕配， 佢係效果兼埋音樂兼埋效果一齊、 啊、 一齊做， 真係犀利啊！勁啊！ 即係外國咧係好注重呢啲嘢， 佢嗰、那個。中学嗰个人文教育基础好强啊！ 外国比较注重呢个系一个电影后期嘅音乐啊，效果啊嗰啲等等嘅嘢啦。香港都学得好好噶啦，而家已经 香港唔错嘅都 唔错啦，唔错吓。 香港电影嘅配乐都有几啲好几出色嘅， 效果都好出色噶、啊，效果都配得好好吓。 咁啊，呢啲电影配乐啊，所以。香港嗰啲年轻一代嗰啲观众，佢哋睇戏似乎净系追求啲银幕嗰啲动作啊、gag 啊， 嗯， 啊一有少少静止，佢觉得系冷场啊、闷。 我去睇戏啊，好怪嘅，我觉得咧，我唔笑嘅地方咧，好多隔篱啲观众都笑嘅，即系佢哋系有啲系容易啲笑嘅， 系， 但我就会觉得。可能我睇得太多戏， 不外如是， 即系不外如是咁样样，即系啲 gag 我都识。 你都识躲 啊！即系你要有啲好 surprising 嘅、好特别嘅 gag 咧，咁、就可能会笑。 系 啊，真系啊，笑唔到嘅，一般嘅。 而家啲人系即系对于 gag 嘅反应， 嗯， 系 直接 嗰条 curve 低过廿年前， 系要直接好多。 哇！同埋你睇紧荷里活嗰啲喜剧，嗰啲 gag 先好笑啊，系嘛？要谂一谂先 知 啦，嗰啲 系咪英国佬都系啫？英国老啲 gag 都好少噶， 更加啦嗰啲系嘛， 佢要你谂谂啊， 咁、直接你讲出嚟就唔好笑， 系 迂回嗰啲就好笑， 迂回嗰啲 呢啲就系幽默感， 系嘛？呢啲好难做得到噶，有时好难做得到噶。 咁啊，呢个文化唔同， 文化唔同啦，系啊，文化。 香港啊，或者中国嗰啲注重直接啲啊， 直接啲， 惊画公仔画出墙啊。咁啊，今次我有少少反其道，有啲啊直接， 嗯。 有啲就含蓄啲、 嗯 啊，要谂一谂先。同埋留白嘅地方咧，都有啲留白，系嘛？电影系应该咁啊，系嘛？乜嘢都讲晒出嚟，有咩意思咧？系嘛？话啊，黎小田，你当时吓细个嗰时好多嗰啲电影啊，有套叫《大儿女经》，你记唔记得？ 我 你同阿黄爱明系咪一齐？ 唔系，《大儿女经》都仲应该系长城电影公司 吓。李伯爷喺嗰度做作曲， 咁都系应该都系傅其石嚟嘅，我嘅 嗰类 啊，嗰类啦吓，唔 系你又作曲，你老豆又作曲，你觉得作曲嚟方面，你叻定系你老豆叻？ 我都好似我叻啲，因为咧嗰阵时佢哋嘅机会冇咁多啊， 咁啊， 佢哋好多时用罐头音乐、 啊， 即系用唱片嚟配落去啊，即系听好多唱片，咁又选一段咧。就擺落去卡式做嗰啲，佢唔注重同埋冇乜錢啊！ 哦， 同埋冇咩，即係嗰陣時啲 budget 咧， 係 唔係咁大嘅， 咁啊， 即係做音樂啊，即係佢冇咁注重，冇話係成隊人去做啊！而、家香港都係少啊， 少啊， 因為你而家你有咗個電腦之後咧， 梗係 就好鬼多電腦音樂可以用得到噶啦，咁亦都啲錄音室啊冚唪細曬啊， 系啊，好啦，新闻之后再同黎小田倾下电影配乐嘅欣赏。 人杰地灵，光明顶。11:30，雷霆881新闻报道。 现在由朱启谦播报新闻。 台湾继发现14宗由宽感染封狗症的个案之后，首次发现有前鼠感染，是第一宗跨动物的物种感染封狗症。农委会在晚上公布，台东县东河乡一名52岁女子上星期三晚在屋企发现一只前鼠，通知当局检走，发现证实这只前鼠对封狗症呈阳性反应，女子接受治疗，因为身上没有流血，当局评估之后认为她无需接种疫苗。农委会说前鼠并非老鼠，不适爬墙，但呼吁民众清理家中厨余和排水渠，亦都要清除杂草，以防前鼠匿埋在草丛，亦都可以使用捕鼠器防范。有兽医指前鼠对人的风险不大，由于嘴巴好细，即使咬伤人亦都不容易将封狗症的病毒传给人，但认为事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既然幼獾能够将封狗症病毒传给前鼠，可能狗和猴子等亦都会被幼獾传染病毒。由于狗和猴子会同人类接触，一旦带有病毒，人类感染的风险亦会大增。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今早揸车途经旺角翠如道的时候遇袭，他们没有受伤。两名年约30岁男子用铁锤打烂施永青的私家车车窗一块玻璃之后，乘了一部私家车经深旺道往深水埗方向逃去，警方列作刑事毁坏案处理，通缉两名身高约 1.7 米瘦身材男子。警方联同入境处晚上在上水石湖墟述王，在多个单位拘捕12名内地女子，年龄22至45岁，其中10人持有伤情证，其余2人持中国护照，他们涉嫌违反逗留条件，交由入境处跟进。一年五日在会展举行的动漫电玩节闭幕，共有72万9千人次入场，较去年上升 4%， 创了历届入场人次最高纪录。主办单位表示，今年首次的中国漫画创意区销情理想，会继续为动漫电玩节引入新元素。这节新闻报告完。 天气报告。 一度高压脊今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今日天晴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这股高压脊会在明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同时南海中部的气压颇低，一个热带低气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晚间最低气温约27度，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天气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及风势增强。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酷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提防中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财经 online。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5550点，上升28点。纳斯达克指数3623点，上升24点。在外汇市场，美元对日元报98.04，对瑞士法郎0.9304，对加拿大元1.0297，欧元对美元1.3256，英镑对美元1.5253，澳元对美元0.9059。新西兰元兑美元0.7971，现货金价1326.6美元，纽期油102.97美元，下跌1.57美元，伦敦布兰特期油106.87美元，下跌58美仙。呢次财经 online 报道员， 良心最大，公义第一。 曼联对杰志咧完晒啦，踢晒波开心完咧、其实作为球员，佢哋就唔系好介意咧，大球场系封咗几个月去做嘅，旺角有场，将军澳都有场噶嘛，你有几个球场开列咧，就唔系全部都喺大球场打嘅。政府康文署吓、真系谂住好好地休逾期几个月做好佢，球员点会介意啊？ 但系个问题就话你揾边个嚟做，同埋你个计划系点样去做啊？ 究竟马会系咪应该接管咗吓、即系承接呢个草地？大家谂一谂，不如发起咧马会就接呢一个大球场，起码嗰、那个。信心大好多。 郭志仁和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和而不留，雷霆八八一。 为庆祝体验梦工场登陆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特别为你呈现精彩优惠，只需1498元起就可预订而家至9月30日嘅住宿，与体验梦工场巨星共进早餐，或于池畔玩乐。快啲打免费热线800906972预订，同我哋一齐狂欢啦！ 调解双赢由金融九分调解中心赞助播出。 喂，有咩搞到你咁烦啊？ 唉，咪之前同银行单金钱争议咯，投诉咗2个多月都未解决到。其实我都唔想告上法庭嘅，惊到时咧使得多钱又花时间。你话有咩办法啦？ 有办法，如果就金钱争议向金融机构作出书面投诉超过60日都未得到解决嘅话咧，你可以考虑使用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嘅调解服务，同金融机构坐低慢慢倾清楚。中心的调解员中立持平，不会偏帮任何一方，他们会协助双方共同商议出一个双赢的方案。总之万大事有商有量，想知多些还可以参加他们每个星期为市民举办的免费简介会，详情上 fdrc.org.hk 或打电话3199-5199问下。 调解双赢由金融九分调解中心赞助播出。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特别嘉宾黎小田。 黎小田，你啊好耐冇作曲吓、 啊？有啊，一路都有。 有啊， 我主要咧 少啲啦， 电影少，电视剧多，咁、都有。前嗰輪都有幫大陸、上海、中國多啲啊啲電視都有幫。 咁啊，多謝你上面發 問。唔好咁講啦，唔好咁講。 即係你如果唔作曲啊，香港人 都唔係嘅。咁啊，各有各。而家嗰啲曲風啊，或者係嗰啲詞風啊，都係有啲 唔同， 同我哋以前係唔同。同我哋以前。 我覺得呢個世界咧，冇話歐或者煙啲音樂。 我都 只有好听 系 同唔好听嘅音乐，你话系咪？ 系 咩叫欧？咩叫烟？笑话 咁唔系嘅。咁而家有时有啲后生啲咧，佢会觉得如果你同佢做咧，人哋会讲冇搞错啊，搵啲老饼嚟帮你搞啊， 老饼 啊，搵翻即系啲同年纪好倾啲，容易。 但我觉得作曲咧， 期到嘛 作曲系要翻咁上下年纪。或者是要有咁上下经历、年轻都唔怕，莫扎特咗35岁就死，呢啲系特别系上天上帝嘅脑嚟嘅天才。但如果唔系好似肖邦啊、贝多芬，你咪要有一啲几唔开心嘅经历先。 咁 我睇你黎小田平时嘻嘻哈，你有时你而家我听过一啲你同我作呢套戏作嘅，哇好 sad 啊！ 有啲好 sad 噶，亦都有啲 moody 啲噶，好多段啦，我都写咗好多段。 多谢多谢，咁不如我哋欣赏下黎小田出山呢套同小弟套戏写嘅一个一个 mood piece 啊， 点样样款先啊？ 好啊。 三种乐器， 唔止、啊、有 string 啊，有 horn 啊 ，French horn 啦、啊， 钢琴、 啊、有 oboe 啦、啊，有钢琴，主要系喺钢琴嗰度，因为我系弹钢琴噶嘛，咁、嗯、我主要都系喺钢琴嗰度，最主要系。 咁、哦、你作呢段音乐先谂起啲乜嘢？ 谂起就系你出完王尔德嗰句话之后咧，咁然后有啲香港嘅景、嗯、啊，有啲。香港嘅景，咁、 嗯、 都系有啲嘢，咁然后先至去到嗰、那 个、嗯、哦 高踭鞋啊，咁行入 去咁样，哦，咁啊、哦、作曲系咪要诶、了解电影个故事？ 最好啦，最好啦， 系咪个精神？ 系， 如果唔系都好难写。 嗯， 啊， 都唔系话好难嘅，即系你夜晚摸住个琴咁喺度。想怎樣樣整啲嘢出嚟啊？咁 啊，有冇即係老老實實？你有冇諗過以前嗰啲啲失散咗嘅啲女流啊？喺度話講啲嘢俾佢聽啊？咁樣 誒、都有嘅，所以我唔係瞓得好好嘅。 係啊， 即係我一路喺香港， 有時你都烏眉瞌睡。 係啊，我係朝頭早就唔得啦。即係總之要過咗晏晝啊，咁我先至可以比較即係 organize 翻，組織下自己點樣樣。 啊、 一早唔得啊！你總之朝頭早你話十點咁，我就推咗你噶啦。 哦，係啦、啊。咁啊，不如咧再聽多。 好啊。 一段 好啊，听一段比较 sad 啲嘅， 系咪？ 好嘛， 系啊， 嗯。 比头先嗰段嗰个感觉更加深远啲 ，sad 啲 sad 即系所谓嘅 sad 吓， 即系忧郁。 冇办法啦，因为人过咗即系太年轻嘅时候咧，会好容易流眼泪嘅吓。 希望感动到人啦，都系音乐嘅嘢就系感动人啊嘛。 嗯，系嘛？其实所有艺术都系感动人嘅吓， 嗰、那个表达方式咯， 系啊，嗰、那个目的都系感动，好多都系咁啊，除咗。啊！呢、這个恐怖片其实都系有感动嘅。 嗯。 啊！呢、這个 cycle 啊，就算系嗰个电影嘅睇完之后都感动。嗰、那个你为嗰个身世可怜出咗场三分一真立你嗰个女仔。 但系呢套戏至死又再拍过嘅。 嗰、那个痛色唔好睇啊！再拍。 再拍你觉得唔 啊？麻唔得。嗰阵时啲人啊，同埋个导演 系 嗰阵时用一种技巧系原创，系咪？你再去重拍一次有咩意思？你唔会好过佢嘛？ 唔够剧本啊，因为外国都唔够剧本嘅、 嗯， 外国都唔够剧本。咁你譬如你话而家有啲歌都系重唱嘅， 咁啊系， 佢再唱过，用唔同嘅方式嚟唱，可能 R&B 啲啊，用啲 different 嘅 arrangement 啊，唔同嘅 arrangement 啊，嚟重新演绎佢嗰个旋律， 系。 都有， 嗯， 一样有，即系真系唔够 melody 啦，又系唔够多旋律咯。 哦，咁啊，即系比起一啲啊，那个当时啊吓嘅大片啊， 嗯， 你有冇睇过《齐雅歌医生》？ 有 《沙漠枭雄》啊？ 有 嗰种咁嘅配乐嘅气势啊，咁、咧真系而家揾唔翻。 因为佢你咁 Peter O'Toole 啊，佢哋嗰啲演技啊， 嗰个导演 David Lane 啊嘅感觉啊，佢哋知道成个古仔呢、这个沙漠枭雄，因为呢个古仔呢是已经是一个名著嚟嘅，咁而佢亦都系喺成个咁深喺嗰个时代嗰、那个殖民地时代啊，佢了解晒所有嘅嘢，而一个原著而喺沙漠里面呢拍得个气势呢系咁大啊、这 个！哇，呢、这个就真系呢、这个嗱，听完你头先吓嗰啲小品啊。嗯，我哋重温翻呢套电影史上、啊、少有嘅伟大作品之一啦吓。讲紧一啲嘢，你话咪？头先嘅音乐嗰种生命感，嗰种嗰、那个嗰、那个里边嗰种激情，都过咗五十年， 都仲喺度啊！ 喺度， 佢即系嗱，佢都系用 欧咧，边度有话欧咧？ 我哋用过嗰啲乐器，只不过我哋可能冇用得咁好。 系啊， 佢都系有看又有弦乐。 系啊， 佢而家多咗前面一个 timpani， 一个咚咚咚咚嗰、那个嗰、那个。那個 嗱，呢咩叫帝国主义嘅气派？呢啲就叫系啊，呢叫帝国主义。 不过佢都好美国，佢呢个都系好美国嘅。 嗰、那个音乐，音乐美国式嘅处理， 就唔系英国式嘅处理。 唔系咁，佢当时呢套戏咧，都系讲嘅英国嘅人物， 嗯， 同埋讲嘅英国嘅现代史。 咁佢都 系一个同荷里活嘅一段 系 好完美嘅制作嘅婚姻。 系 啊，呢、這个咧咩叫英美嘅亲密关系咧？你睇下呢个《沙漠枭雄》呢套戏就系、 是，即导演就美国人啦、 啊。乜导演系大卫连？ 大卫连啦，系咪？ 英国佬 系英国佬嚟嘅。 系啊，犀利啊！ 哦，咁啊 ，Peter Tool 啦，呢啲都英国佬啦、啊。 但制作系荷里活美国嘅。 系，佢都好多英国演员喺呢个戏里边、啊，因为佢喺嗰个历史里边咧，系诶、啊、都系诶喺呢个诶 呢、這个三十年代 沙地阿拉伯啊嗰阵时嘅。 英国嘅呢个狼人咧，帮沙地阿拉伯驱除土耳其嘅侵略者，啊，呢、这个当然啊，呢套戏咧，呢、这个音乐嘅特色就系、是，好多人睇嗰套戏之后，呢、这个音乐赋予嗰个电影赋予呢段音乐好多嘅后来嘅 interpretation， 嗯， 例如嗰啲黄沙、那个蓝天同埋啲落日，同埋嗰啲骑骆驼嘅啊嗰种战争，所以咧呢、这个音乐本身咧。 是对于看过沙漠枭雄的人已经有一种特别的生命感在这里。这是一种偏见来的。如果你又没有看过那里沙漠枭雄拎去很远的地方啊，去到贵州啊、云南啊，俾那里的人看听，他未必有这样的联想。是吗？但你听那个音乐它本身有一个独立成篇，哇，那个生命感是几强。 咁呢个呢亦都要有少少分别嘅。就因为你点都系中国嘅音乐呢、主要系五音阶而组成。就冇佢哋西方音乐咁多 shuffle 啊，咁多扭搞嘢。你点都系中国音乐呢、這个整个元素咁多十年嚟中国嘅音乐一路都系就系咁样嘅嘢嚟㗎。就冇咩太大嘅进步。咁而佢哋呢喺几十年嚟已经有咗 classical music, 即有咗呢啲乐 器。 已经有咗咁耐。而佢只不过系一路用佢再好啲嘅音效嘅录音技术啊，佢 produce 出嚟嘅声音啊。 所以有呢个气势。 有呢啲气势。 咁 你去中国有呢啲鼓，但系你冇呢个 timpani 啊，冇呢个咚，有啲 reverb 中国有冇丝嗰啲鼓都有， 冇呢啲 reverb 声出嚟，佢再大呢个鼓就变咗，你一听咧就会系好似日本嘅 系啊 ，kodo 鼓道， 日本嘅 嗰、个东方啊，东方呢只鼓咧，头先佢鼓声咧， 嗰个 timpani 嘅声，一个定音鼓 系咩？哦，唔同啊， 唔同嘅，佢系有音嘅， 系啊， 佢系可以穿到啲音出嚟嘅， 真系犀利啊， 好犀利！ 哇，嗰啲鼓啊，嘣嘣嘣，系打到嗰种沙漠嘅空旷啊， 不得了！佢系千军万马进，可能系好多骆驼喺度冲过去啊，嗰阵时嗰啲。 好啦，网络八比一九零三多强， 笑傲江湖，光明顶。 预防中暑要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如果要在户外活动或工作，最好戴阔边帽，着浅色通爽的衣物，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要充分饮水，但要避免饮含咖啡因或酒精的饮品，如果不舒服好尽快求医啦。想知多些可致电卫生署健康教育热线2833-0111。 信啊，边个噶？ 舞台上的胡须仔申伟强， 我是申伟强。今次在十八师座舞台剧咧，我饰演胡须仔嘅。我首先咧，因为我自己好多时搭车咧，嗰个司机都系咁啱系播紧十八师座嘅，所以其实我唔使翻屋企听咧，我都成日听到十八师座。咁但系因为要做呢个舞台剧，咁我知道我自己饰演胡须仔咧，咁我就要做啲资料搜集啦。咁我其实主要系揾一个印象，即系究竟胡须仔系个点样嘅人咧？咁我发觉其实佢都几有代表性嘅，即系佢系一种香港人嘅精神面貌嚟嘅，即系佢好积极揾钱啊，唔会放过任何机会啊。咁我就會諗啦，啊呢、這個角色如果喺呢個舞台劇，即係翻去以前嗰個年代，其實佢經歷咗大時代嗰啲起起跌跌，佢會點咧？佢即係機會主義者，佢可能都會損手爛腳嘅喎。咁佢會點樣去面對呢啲咁樣嘅狀況咧？咁我其實呢個係我主要去捉呢個角色嘅一個即係重點。 十八樓師座舞台劇，商業電台香港話劇團攜手主辦，信興集團60周年冠名贊助。Panasonic 全力支持，日本城、九龙乐善堂、澳洲茶包孙立通、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联合赞助。 十八楼施座45周年，和你笑看时代十八变。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特别嘉宾黎小田。 有位听众黄先生留言版话， 系 佢话咧香港电影暗战无间道、笑傲江湖二啊，吓啲插曲同配乐都好听。 系 西片里边佢系中意惊世未了缘、生死时速、石破天惊、变形金刚闪亮嘅人生等等。 咁啊，其实呢几个戏都唔同嘅。 系啊， 你变形金刚、 科幻 啊， 同科幻， 你同呢、這个咩人生啊？嗰、那个 闪亮人 生，闪、亮人生又唔同喎。嗰、那个 生死时速就 生死时速嘅 spin 啦， 片里边好耐啦，系嘛？咁所以证明呢个电影配乐系可以做到多姿多彩、啊、 所以每个听众佢中意嘅嘢。呢位听众又几特别嘅，即系好中意好 variety，、即系好唔同嘅嘢都有。 啊，咁啊，希望即系香港啊可以加强啲音乐教育。啊，又话冇时间，又话填鸭式，梗系啦。等到啲细路咧可以入戏院睇电影嘅时候咧，欣赏埋其他嘢。 嗯， 道具啦，譬如啊， 系啊， 制作里边 喺日本咧，如果拍戏咧或者电视剧咧，电视台咧。佢有間公司咧，專門係做小道具嘅、 哦， 即係佢係 provide 俾你嘅，即係供應俾你、你需要啲乜嘢嘢或者咩年代，佢就冚唪唥整曬俾你，冚埋喺道具嗰度，即係比較 professional 啲嚇。 尤其啲電影拍七十年，咁七十年代你乜嘢嘢嚟啊？ 係咯， 你做道具嘅師傅三十歲嘅時候，你未活過七十年代，咁你點樣做出嚟啊？ 咁佢都有師傅噶嘛，有徒弟噶嘛，即、 香港都有嘅。 香港就冇啦，香港我都唔知道邊度有間道具公司你揾啦。譬如你拍個景係七十年代嘅，咁佢真係 set up 曬俾你嘅，即係佢會有啲小道具啊，每樣嘢佢做曬俾你。 係啊。 呢个好 professional， 好 精。呢啲都系睇戏应该睇嘅细节，吓唔好净系睇画面，嗰啲人物啊，除唔除衫啊，啲动作， 咁啊有得除埋就梗系仲好啦，系嘛？ 唔系佢要一眼观察，唔好净系睇除，睇埋个背景个房里边有啲咩摆设，譬如有间睡房吓，张、双人床，咁双人床隔篱摆盆花，嗰、那个系咩花咧？点解用咁嘅花咧？系嘛？同埋墙上面有幅画，呢幅画系寓意啲乜嘢嘅咧？ 啊，呢、這个已经好少人睇得到噶啦， 啊， 好少人睇得到。而家嘅观众啊， 系咩？ 吓、 哦，我觉得应该要睇，因为如果你个制作简陋咧，你嗰个墙啊，那个屋啊入边其他嘢求其咧，你有十年嘅观众觉得呢啲冇 meaning， 佢咪唔睇咯，系咪啊？你而家将佢。拖翻出嚟， 系 还原翻个戏本身，佢系有血有肉嘅，系咪？ 点解 应该嗰啲都系戏嚟？ 系啊系啊， 个墙嗰度挂嗰幅画要小心拣，唔系乱嚟噶嘛，系咪先？ 系 系嘛？ 阅 历啊，咁你要成为嗰个角色啊，吓嘅嗰个性格嘅延伸嚟噶嘛？ 交代嗰个角色嘅 background 系啊，即系譬如话你个男主角系抑郁症，抑郁症佢个书房里边摆啲咩书？系嘛？ 系啊， 呢啲我谂咧，一个编剧或者导演一定要呢啲，不能够放过，因为呢啲系戏嚟。 呢、這个系好紧要。呢、這个大佬唔系咁多个才子噶，大佬 咧 好多有 啊， 好多人就冇注意到。 我而家做呢套戏，我咪要做埋呢啲。 系啊，呢、這个好紧要，即系真系 摆设 观众。细心 咪唔睇咧，即系当然你话疏忽咧睇唔到就冇计噶啦。但我睇到好多李安啲电影，全部有呢啲嘢， 有， 好犀利啊！唔系啊，一出戏点会值$70咧？想你睇埋嗰啲，个色戒里边啲道具真系做得靓。 系 讲紧三十年代嗰时上海啊，系嘛？个女主角做咗 着啲咩衫啊？ 装 系应该点啊？ 做得 连啲格拉米格拉底毛未剃嘅嗰时唔兴嘅， 好嘢 吓，都有埋喺度。 唔兴剃毛嗰阵时， 嗰阵时吓， 同埋着紧女学生嗰啲长衫啊，呢啲咪做嗰个功夫做一世咯。 系 嗰阵时佢嗰段讲广东话，搵埋你我嚟到做，呢、這个发音训练啊，呢啲咪好嘢咯，系咪？ 系， 譬如话你嗰阵时啲广东话讲旧底啊， 旧底 大祖啊。系咪张英嗰阵时讲？而家唔会咁讲。诶、李安嗰套《色戒》啊，个广东话就系讲呢啲。 同意。 呢啲香港人而家都未识，佢反而识台湾。好啦，啊，听晚11点光明顶做嘅。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 和而不留，雷霆881。 买洗衣机赢到罗马机票。 凌晨12点，